乔佳没开口，但是从他的表情上，郭林也看出来他算是接受了乔简的决定。松了一口气，他无声地打开房门，留点空间给这兄弟俩去沟通。结果他人还没走出去呢，就听见身后乔家带着数落地哼了一句： 想帮我就是学个能赚钱的，你哥我养你可不便宜，某位警官用事实证明了警察这年头只请得起米线，你有点出息行不行？ 我操，他是不是忘了当初医院里头借钱给他的是谁？ 对于这种不点名的嘲弄，郭林当然不至于笨到自己对号入座。他一背身，不怎么客气地甩上门，算是回应。而屋里头的乔家因此骂了一句粗话，之后的都被掩盖在了门后。郭林从乔家家里出来，又在周围几栋楼绕了几圈。以后还是尽量少来这里比较保险，华淼背后到底还盖着什么事儿都还没查出来。在暴风跟前，乔家并不安全。这几天他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华淼的事情再梳理一遍，线索就应该在他以前那些人脉关系上。虽然现在过了这么久不太好追查了，但是目前华淼是他们所能看见的最有希望的线。如果乔家能从暴风那边探到什么消息就更好了。郭林想着这些打算的时候，沈军给他打电话，要他回队里一趟。他谨慎地确认了身边没有熟悉的脸孔，最后刻意选了一条人比较少的小道，拐出了小区。这之后，一直到约好的见面时间之前，他乔家就没有再联系过。因为中间没有联系，所以郭林并不知道乔家那边出了点事情。准确说，也不算出事，应该是乔家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，而且肯定不是好事。暴风再召唤他的时候，完全没提华淼的事儿，所有人都跟这人从来没出现过一样，该继续干嘛干嘛。不过他被交代要跟驼子李谈个合作，听说是驼子李找了门路要做走私，有钱一起赚，就拉了暴风入伙。但是具体情况还是要见面再谈，乔家接到的命令只是让他去听听驼子李的说法，回来转述给暴风就行，其他的不用他操心。这差事好，轻省。所以几天下来，他都是跟着驼子里东逛西逛的。那些玩心思的事儿，他就算听明白了，也还是装糊涂。不过这个驼子里倒是比乔家最初想象的要聪明一些。这人是做黄色生意起家的，以前手下有不少皮条客，专门做后半夜的买卖。后来门路渐渐多了，也就多少混出了点名气。最出名的事儿是在监狱里找人干掉了他的前老大，后来他连人家老婆孩子都没放过，全沉到了护城河地。警方不知道是没证据，还是就压根没想查，反正道上人人都知道的事儿，至今也没个说法。乔家跟驼子里打交道的时候，就很留意他对暴风的态度。那天葛老六死的时候，这个驼子李也在。他之所以被人叫驼子，就是因为驼背的很厉害，走哪儿都弓着腰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但一眼就看得出来不是什么好人。曾经他忘了在哪个场合见过葛老六跟这个驼子李一起出现，虽然细节想不起来了，但留了个印象，这俩人的关系应该是说得过去。在道上啊，但凡是有利益纠纷还能说上两句话的，基本上就算是交情不浅了。乔家觉得驼子里不会真心想为暴风做事，尤其是这种摆明了要被迫跟暴风拆搭变相上供这种事儿，就更没人愿意干了。果然一天晚上，驼子里招待他在一家会所喝酒，连着好几瓶下去，态度就有一些微妙了。 小乔，你是不知道，当初都在猜你跟鲍先生是怎么攀上关系的。 驼子里搭着乔家的肩膀，一脸的醉意，他晃了晃手指。 嘿，你要知道，这鲍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 那是，鲍先生啊，跟咱们不一样。 不一样？其实没什么不一样的，都是踩着兄弟老大往上爬，跟我跟你 其实都一样。 意味不明的笑意透着几分算计，他说的大概是黑狗的事儿。乔家知道道上很多人都觉得黑狗是被他干掉的，这件事他没打算解释，也没法解释。对于这些话就是听听，不做表态。但是驼子里这话说的应该不只是他。他佯装醉意的哎了一声：“ 李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 驼子里仰面大笑起来，然后又低回头，把嘴巴贴在乔家的耳边：“ 我知道你不服他。” 喷在耳侧的酒气让乔家心底忍不住犯恶心。然而驼子里说的这句话却让他有点发冷。他定了定神：“ 哎，李老，你真是喝多了开我玩笑呢吧？”“ 嘿，别急着不认，你现在不敢，将来也不得不反他。包先生不相信你。” 酒气依然很重，酒意却不知不觉之间散去了。乔家挑了一下眉角，不知道驼子里这是试探还是警告。后者晃得累了，没什么精神地歪倒在边上的椅子上。他闭上眼睛，一倒头趴在酒桌上，嘴上嘟嘟哝哝地哼唧着：“ 就跟着你那个小弟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他跟暴风身边那个叫李岩的在一块儿。” 乔家愣了一下：“ 阿松。” 乔家看不透驼子里友情提示背后的东西，但是对方既然敢这么说，他也觉得不会空穴来风。这些人做事的目的性都太强了，每说一句话，每做一件事儿，都不会无缘无故。先不说驼子里到底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件事儿，单就说暴风不相信他这点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所以如果真的找阿松盯着他，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这么一想，乔家后脊开始发凉。当初他查画苗是通过阿松去查的，如果阿松现在是听暴风的安排，那就是说他一直以来查画苗这件事暴风一早就知道了。再加上他后来去找李岩这档事儿，暴风只要不傻都会觉得这里头有问题。暴风当然不傻，所以画苗的事儿他一句都没问过，不是不需要，而是他不相信乔家的话了。从驼子里那里离开之后，乔家在回家的路上都在回想这段时间阿松的种种表现，能猜出一些端倪，可是暂时下不了结论。甚至回到家之后，他还把自己手机研究了一遍。可惜他对这些电子的玩意儿都搞不太懂，也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被人窃听或者装过什么多余的东西。但是前天阿松确实借过他手机，当时他没太在意，现在想想真要是安装了什么他还真不知道。这么看来，以后给郭林发简讯或者打电话都比较麻烦了。但是如果他再买一个手机，也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或者怀疑，这个档口也不好找个借口把这手机扔了。思来想去，除了他跟郭林约好的固定见面地点，乔家决定暂时不再以任何形式去联系郭林，甚至连见面他也要比之前更加小心才行。像之前黑二那种事情再发生一次，他就没当初那么走运了。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真的是每过一天都会更腻味一点。乔家一边看着桌面上的手机，一边就这么有点愣神地坐着，内心从来不曾压抑下去的厌烦感又翻江倒海地涌了出来。同样是过得提心吊胆，不得不说呀，郭林还是比他强多了，起码人家那份职业听起来比较高端。视线不经意地扫到旁边的落地镜，乔家慢吞吞地站起来，然后晃荡过去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忍不住眯起眼睛，想象了一下自己跟郭林如果交换过来的样子。但是想了半天，发觉脑补的形象很可笑，郭林怎么看也不太像个小混混，他更是横看竖看都做不了警察。这样说起来，还是乔简比较靠谱吧，至少那小子看着比较精神，穿警服也稍微好看一点， 就是太相郭林了。突然反应出这个念头，乔家脸色一沉，他看着镜子里自己一脸扭曲表情的尴尬样，突然觉得自己这样简直蠢透了。写作业写到一半出来喝口水的乔简，刚巧就撞见了乔家在镜子前面发火的一幕。他费解地皱了下眉，最终没说什么，端着水杯又回了书房。